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109集，执手三。轩辕里眉梢一挑，垂眼看陈欢，他仍旧半蹲在地上，扒着玉案看外头的乔生。他不动声色，侍郎却被乔生的反应惊得脸色发白。 圣上面前不可无礼，还不快请罪。 乔生便是再年少有为，也没想过自己竟会在无意间得罪过皇上。若是别的事情也就罢了，偏偏是与皇上抢人。他额头上慢慢渗出冷汗了，三伏的天，他却因为惊惧而手脚冰凉。伏地叩首时，便是额头磕得砰砰直响，他也感觉不出疼痛来。 草民有眼无珠，曾冒犯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 陈欢蹲了这一小会儿，已经有些撑不住了。听见乔生砰砰磕头，本想抻长脖子去看他，却不想手指一滑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轩辕凛动了动身体，让他坐在自己的脚上。陈欢察觉到触感不对，讨好地揉了揉他的小腿，又探头探脑地往外头看，小声和轩辕凛嘀咕， 他怎么来宫里了？ 他如今倒是不怕对方敢对自己乱来，可这人当初想强迫自己的时候，着实是面目狰狞，阴森可怖。陈欢一想起来他，便下意识地模糊了他还算端正的脸，脑子里只有一副恶鬼相。他扯扯轩辕凛龙袍， 把他赶出去吧。 轩辕凛就站了起来，陈欢正想给他竖个大拇指，就见他拽着自己一起走了出去。 我不出去啊。 他蹬着腿试图挣扎，但轩辕凛手劲大，陈欢折腾出了一身汗，还是被拽了出去。苦着脸看了下头一眼，侍郎许久不见他，冷不丁一瞧颇有些意外。 这是程公公，许久不见，公公安好。 程欢讪讪一笑，根本没想起来他是谁，只好敷衍点头。乔生还跪在地上不敢动弹，程欢飞快地扫了眼他的后脑勺，一扭身藏在了轩辕凛身后，抓着他的腰带哼哼唧唧， 我想去后面。 不准。轩辕凛扛住了程欢的撒娇，冷酷无情地拒绝了他的请求。程欢气不过，抓着他的衣角揉来揉去，不多时被轩辕凛从身后抓了出来。爱卿先下去吧，朕与乔生有救，说些话。眼下这情形哪里像是有话要说，分明是要算账。侍郎不敢多言，连忙行礼退下。乔生心里越发慌乱，却不敢抬头，更不敢开口请侍郎留下，只好继续伏在地上，胆战心惊地等着轩辕凛发落。抬起头来，意外的是这声音竟然还算是温和，虽说周围再没有旁人，可乔生仍旧不敢确定这说的是不是自己，僵硬了片刻才试探着抬头，没听见有人呵斥他，身体才放松了一些，动作也大了起来，很快就小心翼翼地抬头看过来。陈欢正琢磨着现在撒泼能不能让轩辕凛放他走，冷不丁轩辕凛凑了过来，伸手一勾他的腰，紧跟着就亲在了他的嘴唇上。陈欢一愣，这怎么当着外人的面就这么亲密？他掰开轩辕凛的头，好奇地去看他的脸色。 这样不太…… 轩辕凛有些恼，这亲到半截躲开说话算是怎么回事？他用了些力道，咬着程欢的嘴唇不松嘴。程欢哼哼唧唧不专心，他不是怕乔生看，也不在乎旁人怎么说自己，就怕一回神轩辕凛后悔了又要恼。然而轩辕凛现在已经恼了，先前躲开，现在又不专心，这小子想干什么？察觉到了轩辕凛的情绪不好，陈欢安抚地抱住了他的腰， 想着等他赶紧亲完赶紧躲开，可轩月岭却像是中了邪，直到程欢被亲得几乎要窒息，他才稍微退开了些。程欢身体有些发软，趴在轩月岭怀里。轩月岭翘了翘嘴角，半拖半抱着程欢，让他在龙椅上坐下。程欢却一出溜滑到了地上，隔了几息才又爬起来，趴在龙椅上不肯看他。轩月岭轻笑一声，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，累了就先歇着，亲一亲能有多累，他还能继续亲。程欢平复了呼吸，扭头眼巴巴地盯着轩月岭，轩月岭却只垂眼看着下头。程欢后知后觉地想起来，乔生还在底下跪着，既还认得出诊，想必更认得他。乔生，朕问你，他是谁？乔生方才瞧了个全程，心里犹如神兽狂奔，却明白了过来，为何自己明明资历欠缺，却还是当选了此次皇商。他这样一个小人物，竟值得堂堂帝王费了心思来折腾。他心里苦笑，他一时被色所迷，只怕要将整个乔家都搭了进去。 曹明自知有罪，不敢心存侥幸，但求皇上明察，曹明当日对程欢程公公所作所为，皆是一己之私，家人毫不知情。皇上仁心仁德，求您放过乔家上下。 程欢听得有点懵，挠挠头站起来。他怎么听着这话，像是轩辕岭要杀乔生呢？这乔生做什么了？他丝毫没联系到自己身上，只好奇地凑到轩辕岭身边，扒着他的后背，探头去看乔生。瞧见他磕头磕得满脸血，形容颇有些骇人，连忙低下了头。 你要杀他？ 轩辕岭心里盼他生不如死，可罪名却不能是因为程欢。且不说程欢在旁人看来只是个奴才，若是因为他处死新任皇商，会引来天下人耻笑非议。单单是此事流传出去，旁人提起乔生便会想到程欢，便让他十分不愉。乔生听见程欢开口，连忙抬头看过来。 程公公，我自知早先对你多有冒犯，你要杀要剐我绝无怨言，可我家中父母妻儿却从未对不起你，就看在老大夫的份上，饶过他们吧。 程欢听出来了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 你要杀他是因为我？ 他虽然着实被乔生吓得不轻，好些日子没能安生睡觉，还被逼得投了井，可他从没想过要乔生死。无人的时候，他的确是想过许许多多种法子想让乔生死，但他从来也只是想想，根本没想过真的要做什么。但眼下轩辕岭却露出了这个意思，程欢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替乔生求情。若说就这么放过他，还看他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程欢心里也很是不痛快。可自己毕竟也没死，眼下还过得十分快活，再要以此为理由去杀乔生，就有些下不去手。他满脸纠结，冷不丁眉心被戳了一下，他回神儿，一抬眼就瞧见轩辕岭脸色沉沉地盯着自己看。他下意识凑过去讨好他，看着他对自己笑一笑，轩辕岭的冷脸有些撑不住了，只好皱着眉头维持威严。 当日他对你的所作所为都忘了不成，如今一求你，你便要放了他。 原来是为这个生气，可他一生气，程欢就气不起来了，抿了抿嘴角，却还是没忍住偷偷笑起来，无意识地往轩辕岭身上贴。 我没有说要放他，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要不把他家的钱都抢走，让他们去吃窝窝头。嘿嘿。 轩辕岭，大富之家，超抹家产的确也是一种手段，还能充盈国库，可没个名头就要抄家，宗室那群老家伙怕是又要拿来体面来说话，聒噪的让人心烦。何况只是抄家，如何能解他心头之气？ 若非当初他去得及时，陈欢早就变成了井中的一具枯骨。他便是寻遍万水千山，又如何能找到蛛丝马迹？他这般一想，心中戾气陡升，太便宜他了。眼见他眼底发红，陈欢知道这是真的发怒了，连忙给他去顺胸口，手却被轩辕凛抓住，丝毫不肯松开。陈欢拽了拽没拽出来，只好换另一只手去给他顺胸口。 不生气不生气。 他瞪了乔生一眼，这人真是讨厌，不光欺负他，还要气轩辕凛。乔生只听着两人说话，心中既忐忑又恐惧，哪里还能注意陈欢的眼神。他是用了全身的力气，才让自己不至于因为恐惧而失态，将乔家的脸面丢尽。 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不气不气，来来来，喝茶。 轩辕凛看陈欢围着自己团团转，心里一软，脸色就没办法再绷起来了。他抬手揉揉眉心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 草民不敢让皇上为难，今晚便会不慎坠湖，只恳请皇上饶过草民一家老小。 这话听得陈欢不乐意了， 你怎么说话呢？皇上哪里说过要把你家人怎么样，说的他好像多残暴一样。 乔生大喜过望， 草民谢皇上谢皇上。 陈欢看他一边磕头一边流血，便觉得疼，又觉得他有些可怜，连忙移开视线去看轩辕凛。 你快说句话。 他压低了声音凑过去说悄悄话。 他满脸血，好吓人。 轩辕凛拿他没办法，正想随了乔生的意让他坠湖而死，忽的脑海中灵光一闪，也罢，既然你这么说，留他一命也可。陈欢有点懵，他说什么了？他难道给乔生求情了吗？有吗？他一时想不起来自己刚才说了些什么，只好继续懵懵地看轩辕凛。 李峰，去选两个美人来。 陈欢一瞪眼，跟着林峰就要走，又被轩辕凛拉了回来。 你去做什么？ 陈欢有点急。 啊，你要纳妃？ 轩辕凛，啊？ 他失笑，轻轻地敲了敲陈欢的脑壳。 胡思乱想什么？ 他看向乔生， 你既知错，朕也不是残暴嗜杀之人。听闻你家中妻房善妒，因而并无妾室，朕便赐你两个，帮你善待他们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